那么尊师释迦牟尼佛， 那 么尊师释迦牟尼佛， 那 么尊师释迦牟尼佛， 那么尊师释迦牟尼佛。 宣说如来因缘心意，咁啊，今日讲特别明尊者，咁啊遇到三家师波，咁啊同佢出家，宣说如来因缘心意，就系讲佛咧呢个因缘最深嘅道理。嗱，咁啊因缘所生法，大家都知噶啦。不过因缘所生法咧，从天台宗嚟讲就即空即假即宗，亦都有一手计啊。我因缘所生法，就我说即是空，亦名佢为假名，亦名佢嘅中道义。就系说明啲因缘所生嘅法咧，本体就系空。嗱，咁空咧就即系波野德，就以呢个波野智慧啊，系观诸法咧，唔使等佢将来冇咗先至空，就个一切法现成响度，就本体就系空噶啦。好在我哋嘅人。当然大家都未死，我觉得三度同坐喺度企喺度，就唔代表咧佢咧永恒不变喎。我哋一分一秒咁样过咗去，就等于话咧走嗰条路咧就好近噶啦，走啊走就近噶啦。咁虽然未曾到尽头，我哋眼前咧都系擦落擦落，生灭转变，即系等于系空一样噶啦。咁所以凡你因此生为人如此，畜生如此。一切眼所见而所听到的事事物物，佢本体就系空，嗱空属于呢个波野德啦，亦名为假名，嗱假名先带入佢呢个名。就虽然咧一切法都系空啊，但我哋以呢个空嚟咧，就建立一切法，山河大地啊，草芥人畜啊，世界上一切嘅事事物物，虽然本体系空啊，系因所生法，嗱佢呢个。原则上咧，未曾灭之前，一切一切法都系眼前我哋见得到，系听得到，一切法咧都系响度嘅。所以好似乜咧，灵经都讲啊，譬如虚空睇非群相，而不具俾诸相发挥。咁呢个虚空，虚空本身咧，佢唔系一切法嚟嘅，但系佢虽然咧唔系一切，但系佢唔可以抗拒。一切法在这个空中建立，例如山河大地啊，同埋呢个楼房屋宇啊，一切嘅人类畜类啊、田啊、地啊，一切一切都系响呢个虚空嗰度建立，冇咗呢个空间啦，冇咗呢个虚空咧，咁啊一切嘅山河大地啊、草芥人畜嘅树木啊、楼房屋宇啊，冇样嘢可以安立噶啦。所以虽然空之中佢能够咧唔会拘住一切法喺呢个虚空里面建立，所以因缘好生法，我之前系空啊，但系亦系假名，从呢个空理之中咧，佢哋现起一切法，未曾灭之前，一切法都有佢呢个假名假相，每一件事情物都有佢呢个名，有佢呢个样喺度。嗱，咁亦变中道义咧。中道就讲住呢个中道嘅道理啦。你话个空嘛，所谓真空就不外妙有。你话佢有嘛，亦都唔外呢个真空。例如我哋个虚空容纳一切法嘅存在，但系一切法嘅存在亦都唔会妨碍呢个虚空噶。佢本身空就即是空，所以话因缘嘅最深嘅道理咧，就系讲呢个一切法。就係即空即假即中呢個圓三諦理，所以就話宣説因緣心義啊，就係因緣所生法係最深奧嘅道理，就係咧一切法當喺即空即假之中，就我頓就發心啊！呢段就講大目嘅聆聽者咧，就係觀呢個意識，既然能明白到呢個因緣所生法。是即空即假即中圆三谛理呢个甚深嘅道理咧，佢就顿然之间啊，就悟到佢所观嘅 这个意识呢本身就是空寂，这个意识所缘这个法尘，无论根用尘用色呢，三者都是如来在妙真如性真实的突然间呢明白这个因缘所生法心恶的三谛理，他就发明他自己本有个心地的光明，他说我顿发心，既然他突然间发现了他自己发他自己本来这个智慧心光，就以这个智慧心光照见一切法，本体空寂，所谓五阴四大都是空，所谓五阴四大本来是无我，无我可得，他在这个五阴四大之中呢不生这个执着，就没有障碍了，不会被这个五阴四大所障，所以得大通达了。他如来为我袈裟着身梳发自乐，这一段经文就是说他既然明白到这个因缘所生法这个甚深的道理，亦都突然间呢他自己明白这个道理，了达一切法是即空即假即中如三谛理，因此他发明自己这个本有的心地，得到呢不被这个五阴四大之所障碍，是通达无碍。因此他就跟了这个三加士波，即周罗同罗加士强日加士罗提加士三加士波呢就去见佛，就从佛出家了。那他一见到佛去出家的地方呢，他就说他说善来比丘，他就说一句话，即他不用说就剃头啊，有什么就做衫啊，不用那么多东西，总之佛见到他说善来比丘，即他来得好啊，你发心发得好啊，那他就这个比丘就成就的了。所以说如来为我，这个为我就不是真的如来呢比他五眼，即是或者如来呢叫他一声善来比丘，就即是等于佛呢维持他一样。咁啊，袈裟就着身啦，袈裟出边啲衣啦，嗱佛制嘅弟子咧就唔系着我哋呢啲衫嘅，我哋家呢啲长衫啊，同埋呢啲咁嘅短褂、中褂咧，根本就唔系佛家嘅衣服嚟嘅，即系我哋旧时在家人所着嘅衣服。当然家今时今日咧，呢个文明社会着男嘅西装啦，女嘅着咩衫裙之类啦吓，咁啊旧时咧。冇呢個西裝嘅，咁亦都冇咩女人嗰啲衫裙嘅，通通都係著呢啲咧所謂闊袍大袖嘅衣服嚟嘅。所以我哋家出家人著呢啲長衫，同埋咧裏邊嗰條短衫褲，即係唐裝仲要啊，要換有啲仲中褂，你老人家行路論著阻住，所以仲中褂出街，呢啲通通都係在家人著嘅衣服，完全唔係佛教嘅。就因為我落咗中國，就變咗中國化，所以著呢啲衣服啦。咁著佛制當然著咁個袈裟，袈裟就我哋今日所講嗰啲衣啊。呢個袈裟當然有三種，一種就五衣，一種就七衣，一種就叫做大衣。嗱，咁啊五衣咧就著五條，我將打開條掹直佢有五條，每條地一長一短。咁呢件五衣咧，通常都係做嘢嗰陣先著嘅，好似掃地啊，或者抹台啊，一切做功夫嘅時候咧，著呢件五衣。嗱，咁呢個七衣咧，打開佢掹直就七條，一條有七條，每一條有兩長嘅一短，兩條長，你一條短啲，一共三條，即係兩條長一條短啲，一共有七條，咁啊叫做七衣。呢個七衣咧。就是我哋咧平常啲入拜众嘅地方，好似上殿啊、过堂啊，或者做其他嘅法会用啊，就着呢个七衣。咁第三件咧就系呢个大衣，大衣咧佢就分咗九品嘅，即系上品有上中下，中品有上中下，下品连有上中下。嗱咁啊，点样计咧？我哋七衣就七条啊，由开始七加两条就九条咧。九條就是下品下，咁啊再加十一條就是下品嘅中，再加十五條就咩咧下品嘅上啊。咁呢三種咧都係從呢個七衣一樣，都係 兩長一短，嗱到到十七條，即係十五加二咪十七咧，就係、是、中品嘅下。咁如果到呢個十九條，就係、是、呢個中品嘅中。睇佢有冇繼續所先七，好似少咗兩，好似少咗兩條啊！嗱，七依就七條啊！嗱，咁啊，再加兩條咧，就係下品下，就係九條。咁啊，下品中咧就係十一條，下品上就十三條。十三條呢三條咧，因為下品啊都係兩長一短，同七依一樣。嗱，咁啊，中品一個下就係十七條。咁啊，十五加二咪十七。十三加二，跟住十五，十五就下品，中品嘅下，中品嘅下咧就系属于十五条。嗱，咁啊十七条咧就系中品嘅中，十九条咧就系中品嘅上。呢三种咧就由于佢系属于中品，佢就三长一短，应该我冇记错啊。应该是三下长一下短，每一条里面呢都是有三条长一条短。那么讲的大衣呢，即最高级的即上品的，上品的下就是21条，上品的中就是23条，上品的上就是25条。那这23品呢就是每一条之中啊，里边有四长一短，即系有四块长，一块短啲先。大家都见过，我哋家一般咧，好似我家讲经就方便讲座就冇搭衣嘅啫。如果系真正嘅开大咗咧，都系着呢件黄袍搭呢个红枣衣。咁呢件枣衣咧就系有一共咧系有四长一短嘅最高嘅一种，我就即系廿五条嘅。嗱，咁呢三件袈裟咧，我哋有一个问题，点解又唔好？这个四种又不可以两种呢，只有得三件衣呢？因为当时份呢个雪山修道的弟子呢，他将要成道，他就在一个菩提树下打坐，咁将要入黑的阵时呢，即太阳落山了，印度都比较几热的，整只在山顶呢就比较冻的，我都去过在山顶呢，即山中间呢就冻的，在这个平地呢都幾熱下嘅平地啊！咁所以佢打坐嘅地方咧，入黑啦，即係太陽落山咧，好似有啲微微咁嘅凍意啊！咁佢就著一件，咁過咗半夜啦，即係等個太陽落山啦，嗰啲嘅陽氣熱都冇曬噶啦，咁啊佢又覺得凍，又著多第二件。嗱，到佢將近天光，咁啊更加比較涼，所以佢就著埋第三件。跟住就天光啦，天光太阳出啦，当然就唔会再冻再凉啦。所以咧，一般嚟讲就系三件袈裟系唔可以多嘅，有多都要布施必要嘅，规定三件。呢三件衣服每日都要着过，所以加上咧，我收徒弟咧，大体上面我收咗十几个徒弟咁讲，每一个徒弟咧，我都同佢做三件衣嘅，绝对唔曾试过话啦喺。有一種冇嗰兩種，一係就唔同佢受戒，唔同佢做。如果同佢受戒，就一係三年，呢個係我哋規矩，係唔可以離開啲三年衣嘅，每日都要搭過嘅。嗱咁咧，如果我哋唔去外邊出門，咁呢三年衣咧係唔可以離開嘅。除非你今晚仲講到翻好似我家下嗰次講經。我講完之後我就馬上回去了，不會在外面過夜的，這又例外，可以不帶這三件衣。如果你出去旅行或者在外面講經說法，你想你今晚不可以回去你自己原來住的地方的，那這三件衣就要帶回去的。如果離開三件衣去外面過一晚夜，都屬於這個犯戒的。所以這個比丘戒今時今日是很難持，亦都有得出家人咧，三四年三件衣都冇嘅，唔齊嘅。嗱，咁啊真正齊嘅都未必着得到。 亦都係保留嘅啫。咁所以呢三件衣咧，就係、是、象徵我哋一個出家人係呢三件衣。嗱，咁如果我哋出門，頭先我講過，如果外邊過夜今日趕唔翻嚟嘅，咁就一定要帶隨身啦。嗱，咁如果我哋去過啲地方啊，又冇寺廟，咁啊住賓館咧，賓館就冇佛菩薩噶嘛。咁我哋都係去到地方旅行啦，或者觀光啦，未必有寺都俾我哋住。住旅館即係賓館啦。嗱，咁啊賓館就冇菩薩，冇佛就俾我哋拜，咁啊點咧？就將啲三件衣咧冧起嚟，五衣就放喺底下，七衣就放喺第二層，嗰件大衣咧就放喺最高頭頂嘅嗰一層。咁啊由上所落嘅就大七五。下面所上就五衣陳衣大衣，我哋啲衫已經將佢搭好，接得好好地，冧起嚟，我哋就頂埋啲衫件衣，就等於係頂埋佛一樣啦。因為呢個袈裟就代表佛，亦代表出家人咧一個真相。冇啲衫件衣咧，亦都表示唔到佛，亦都表現到佢出家呢個身相。所以佢話袈裟著身咧，就佛啊見到佢來。他們說他善來比丘，那他們袈裟呢就穿在他身上來的了，就有神通了。不單說袈裟穿身上還須發自樂，須就我們說這個男家就有胡須，頭髮就無所謂男女都有的了。那男家有頭髮有須，自樂呢即是不用剃頭的。他說聲善來比丘，咁啊，袈裟喺个身上穿上，佢唔使剃头，所以佢啲须同埋佢啲发咧都自己咧落咗嚟，就现出一个比丘相。嗱，呢个须同发咧喺我哋中国嘅出家人嚟讲又系有啲唔同嘅。如果依照呢个印度当年，要同今日嗰啲小似好似斯里兰卡啊、缅甸嗰啲地方咧。他們除非就不剃頭，一剃呢不單是須髮剃，連眼眉都剃埋的，他連眼眉都不要了，就表示我們清清淨淨，表示我們的心沒有其他的雜念，就所以呢不單頭髮剃埋，胡須剃埋，就連我眼眉毛都剃埋，他一剃就不剃，要剃就全部剃曬，整個頭頂呢沒曬毛的了。嗱，我哋中國即係我界和尚啊，上虛下雲老和尚啦，好多人都見過，就算冇見過真人，佢個相你都見過。嗱，佢呢個相有兩質種咧，就係有須有長頭髮長，頭髮長到好似你喺梳邊咁嘅。啊，咁啊，面前嗰啲胡須長到咁到肚臍啦。咁點解佢咁長咧？但有啲就冇有種有種種老和尚個相咧，係乜嘢都冇嘅。頭髮又冇，須又冇，就是、因為佢守呢個規矩，佢一係就唔剃，佢每年剃一次頭，咁你一年剃一次頭啊，就洗一次身，即係沖一次涼，一年一次冇第二次嘅。嗱，咁所以佢呢個頭髮一年咁長咧，頭髮上好似你一梳邊咁長噶啦，嗰啲胡鬚就到即係到肚臍咁長噶啦。所以你咁啱睇到佢呢一張相，真係咧～好似一個老白一公咁樣，頭髮長，梳又長。有陣時你咁啱睇到佢嗰張咧，啱啱剃完頭，變咗又冇胡鬚，你又冇頭髮，就好似成個人咧後生咗咁解。就因為佢規矩，一係佢就唔剃，要剃咧唔可以話留胡鬚，剃咗個頭係唔可以嘅，係絕對唔通過嘅。或者剃须唔剃头发亦都唔通过，要剃中国人当然唔会剃眼眉啦，亦都冇啲咁嘅法例。中国嚟讲，亦都未听到有一个出家人咧，或者老前辈啊、长老啊，剃头一边眼眉剃头都未人听过。但喺外国嘅小型国家，就包括斯里兰卡、缅甸啊嗰啲出家人咧，佢剃头就连头发胡须。連埋啲眼眉一齊剃曬，表示咧係徹底清淨，對呢個世界上一切法啊，係絕對唔會留戀。加埋修法自樂， 又加衫着身啦，当然就成呢个比丘相啦。咁下边呢句咧，就系我由十方成咗比丘相之后咧，咁啊目犍连尊者七日就证阿罗汉果啦。嗱，咁见到阿罗汉先至有啲我由十方，所以因此下边咧第五句成阿罗汉啦，你就所谓第五句。由蘇法至落所話第五句應該冇所錯，就佢有叫咪成阿羅漢嘅，大家睇到啦嘛。咁呢個成阿羅漢咧就唔好走到咁遠咁低，就跟住呢個蘇法至落嗰個地方。嗱咁既然係去到見佛，見佢話善來比丘，就袈裟作身，而家蘇法至落成個比丘相出現嚟啦。咁跟住咧。他就對於佛所講這個道理，所謂因緣心義，他徹底明白開源，能夠斷了這個三大的見思煩惱，成就這個阿羅漢。那他有阿羅漢成就才得到這個二生身，才可以是我有十方得無掛礙。那如果未曾成阿羅漢呢，當然這個有十方呢得无挂碍咧，就比较唔系容易得到啦。因此呢，要跟住咧袈裟着身，梳化咗就成阿罗汉。有咗阿罗汉，断咗生嘅见思烦恼，冇咗呢个障碍，因此先可以用我由十方得到呢个无所挂碍，自由就好似雀仔出咗个笼咁样，你冇困住佢啦。雀仔飛去邊度，由得佢自己飛啦，絕對冇阻滯啦，喺個天空任佢飛，任佢遊。諗家正阿羅漢果都係一樣，得一種二生身。點解二生身？就佢個意思係心啊，佢個心想去邊度，佢一動個念頭，佢就去到嗰度噶啦。唔使坐飛機，唔使坐船，乜都唔使。呢就係用正阿最得正阿先有咁嘅境界，得到呢個二生身。成咗阿羅漢，只可能我有十方啊，或者度眾生，或者親近諸佛都可以啦。又得到無所掛礙，唔會有半點嘅牽掛。佢話要去就可以去，唔會話佢想去又去唔到，唔會咁啦。個神通法明就推為無上啊！兩大目標尊者啦，佢十大弟子中，佢係神。通第一，因为神通凡神就天心，通就叫做慧性啦。嗱，神就是不可思议，通就系无障无碍啊。嗱，咁啊，目犍连尊者佢系咧神通第一，因为咧佢悟到呢个因缘心义，悟到呢个因缘所生法。就是即空即假，圓三大理，亦即是來作妙真性啦。因此得到呢個神通咧，能夠悟明呢個意識，即是如來作性。因此就發明咧，自己本有呢個智慧心光，有神通而悟到呢個意識即係作性，發明本有心地光明。就推為無上啊！即係別一位尊者弟子咧，未必咁樣得到，係目犍連尊者嘅一神通第一，就得到咁樣嘅境界，所以推為無上，就推舉佢咧，就呢方面咧係最好最高，冇一個人啦可以超得過佢咁嘅推為無上。嗱，成阿羅漢頭先我哋講咗啦，呢一句咧就安在袈裟著身。之下就蘇化住落個頂上，等於話袈裟著身先至成阿成蘇化住落成阿羅漢，而個比丘相，佢淪為世尊，呢、這個即係咧，我目見住個神通第一啦，唔係話在佛座下係第一，唔係在佛座下咧係最好，我淪為世尊啊，咁啊點咧就十方如來。探我神力，誒圓明清淨啊！即使係十方諸佛都讚歎我目犍連，係神通咧係最為第一。我話探我神力，讚歎我呢個神通力啊，係圓明清淨。咩叫做圓明咧？圓就冇欠缺圓滿，明就係光明， 所以呢個原理就係證明我羅漢啊，六種神通都原本具足，包括天眼、天耳、他心、宿命、神足呢五種神通，仲有六種，有六種叫做漏盡通。呢六種神通都具足，無有欠缺，咁就叫做圓明。嗱，清淨咧在呢六種神通之中，你吸到前五種，都仲係有生死，未曾究竟解脱，一定要呢個漏盡通都得埋，咁啊先至咧將呢個三界見呢頭徹底斷盡，得到正我來我六種神通都具足。所以圓明就具足六種，清淨咧就解釋佢有呢個漏盡通。佢自在咁無畏啊，就自在無畏咧，就佢有呢個神通力啦，可以咧隨心所願，佢中意到邊度就去邊度。嗱，我哋早兩晚啊講呢個神通，大家都講過好多故事啦，唔使多講啦嚇。呢個都真係自在嘅力量啦。嗱，無畏咧就係講佢能夠降魔制外。嗱，好似我哋講過。夢點一降龍在這個火雲裡面降到一條火龍，不會被這個火龍所害，那就是降龍。那麼制裡的外道呢，制裡的外道呢，好像你都說過，有一條外道呢就搬一個山，想移平一個山呢，得分一塊平地，但是這個移平這個山呢，外道有些神通，雖然佢未曾得到呢個流傳通啊，好多外道包括我哋一般嘅人，你嘅心靜啲咁多，唔好咁多煩躁，唔好咁多諗東諗東諗西，好好地念下神咧。其他嗰五種咩天眼啊、天耳啊、他心啊、宿命嘅神足，呢五種神通咧都好容易有噶。得到六種嗰種一點正安樂，我先至有。咁佢得到啲神通咧，佢就在在處處啊。都可以降服嗰啲魔障，降服呢個外道啦。咁外道移山，佢用嗰啲神力，將呢個山可以喐動咗噶啦。但呢個山一喐不緊要啊，山上面有好多嗰啲動物噶嘛，有大嘅有細嘅動物噶嘛。一個山一喐咧，好易傷到好多呢個動物。所以六年之一佢知道啦，佢就喺呢個山頂上邊咧個虛空啊打造。咁就變咗嗰啲外道咧，用盡佢個神力，都冇法子搬足呢個山。就係無因神通最偉大，亦都因此咧係保護呢個山上咧所有嘅大小動物，唔會因為啲外道咧移動呢個山咧就傷害咗佢哋。呢種就屬於咧無所謂啦，能夠降服呢個外道。佢一啲部位都冇，係好自然咁能夠降魔制外，所以話自在無畏。嗱，咁以上就求佛問，從何方便入三摩地？喺鄉下就求佛問，五十八界係誰為圓通？國佛問圓通，咁啊別人所證啊，我就不得而知啦。佢如我目見所證嘅咧。話我以船湛心光發宣，如情逐流九成清明的思維第一。我以船湛呢兩個字應該就調調好啲，我以湛船，即係上文有嘅。我以湛直船轉呢、這個生滅虛妄，所以呢個湛就係湛直，就係表示咧佢呢種嘅。智慧心光，咁有呢个智慧无分别嘅心光啊，先至可以旋转呢个生生灭灭个虚妄。佢话我以湛船，就系、是、我以呢个湛直不动个无分别智喺旋转咧呢个生灭个虚妄，咁叫我以湛船。由于以呢个湛直嘅智慧旋转呢个虚妄嘅生灭啦。個心就得到入定，就清清淨淨，一隻心光發宣，呢、這個宣當明，即係心光發明， 心中的智慧光，由于呢已暂时转这个虚妄生灭，因此呢我们的本有心光啊，则现发挥显明，我心光就发宣，就如成逐流呢，佢就譬如，譬如乜呢？即系话我已暂时心光发宣，好似咧如情逐流，清就系澄清，逐就唔系话清净嘅，好混浊，好似我哋中国啲长江水啊，我哋黄河水咧，啲水就好浊嘅，特别黄河水，佢即系话唔系个黄河，系好似泥水个黄色嘅。当然你用起嚟一定要澄清一下啦，又先要搵个桶或者攞个缸。咁啊，裝一桶一缸水咧，你裝咗一個時間，你唔好喐佢，唔好動佢。過一個時間咧，佢嗰啲黃泥啊，同埋嗰啲細嘅沙石就沉澱咗。咁啊，沉澱咗啦，咪嗰啲水就冇咗呢個黃泥，冇咗呢個幼細嘅沙石咧，純粹清水。咁你再倒佢出嚟咧，嗰啲沉澱咗嗰啲黃泥啊，嗰啲細沙石唔要啦。咁呢一部分成為清水，你就可以活用啦。你洗面又得，洗衫又得，就隨你中意點樣用。我哋飲食又得，因為冇咗呢個黃泥，冇咗嗰啲幼細嘅沙石，係純粹係清水啦。呢啲原因佢前定嗰一個時候，等於話隔過一樣。咁就譬如乜咧？譬如嗰啲黃泥啊，同埋嗰啲細嘅沙石咧。就是我哋啲煩惱，係我哋啲業障。我哋每一個眾生啊，因為有呢個煩惱，造罪業流轉呢個生死咧，的確咧就好污濁嘅。嗱，咁家下都明白到呢一種嘅道理，我哋就修行，仍然呢個修行嘅力量。所謂二十五位聖人，各修一法，二十五年通，各人各人修佢一飯咧。用佢呢一種法所修啊，就可以將嗰啲煩惱斷盡，生死了脱，咁啊得正圓通，正入如來藏妙真如性，到此就一清淨，就永遠清淨啦，再唔會咧起煩惱啦，留住生死啦，就好似我哋一缸嗰啲黃泥水同埋嗰啲有沙石嘅水。你經過一個時間，將嗰啲黃泥冚唪唥沉澱咗啦，將嗰啲清水現出嚟，再倒出嚟，將嗰啲沙石同埋嗰啲黃泥唔要啦，咁啊成盤咧都係清水，你就點樣用都冇問題啦。就譬如我哋依法修行，將呢個煩惱業障生死斷咗，從此又可以遊十方界，可以能夠降伏魔怨。制诸外道，从此大用无边，自在无畏，就好似嗰啲水冇咗嗰啲黄泥，冇咗嗰啲幼细嘅沙石啦，一盆都系清水啦，你要点用咪点用咯。所以话九成嘅清净啊，呢啲污浊嘅水，将佢净下、澄清下，时间长咧，成为呢个清净光明，可以照耀嘅清水。就譬如我哋依法修行，将呢个生死业障通通断除，得到大用无边啊！咁你嘅九成清净就思维第一啦。呢、这个就系我嘅目见念，系观呢个意识，即使系如来藏妙真如性系最为第一，我所修嘅个污初失魔。於如來合掌頂禮佛之相中如法佛言：我常先益久遠劫前性多貪慕，有佛出世名若空王，說多有人食猛果罪，教我遍觀百系四支諸冷暖氣神光內形，化多人心成智慧果，从事诸佛皆呼召我名为果头，我以火光三倍力故成阿罗汉，心发大愿， 知佛食道果病的事，亲赴魔怨，实为圆空，我亦谛观，身心暖促，无外流通，诸漏既消，生大宝莲登无上国，思为第一。嗱，咁啊，呢啲嘢啊，向下一共有七段经文，就名为咧众圣各说经门，属于第四波嚟嘅。你一共咧系有七，分为七波，就由七位圣人啊，就观一个七大宝莲，观一种，都各个咧得证呢个圆通。嗱，咁啊，七大个次序咧，应该就系地水火风。空根色呢個一般咧，凡學佛嘅人都知道噶啦。好似六根係眼耳鼻舌身意，六塵係色聲香味觸法，就好少話釣魚嘅。嗱，七大咧，按佢程序啊，我哋學佛法嘅人都知嘅，應該都佢就地水火風空根色就以地咧排第一。但係家下咧將呢個第三啊，地水火啊嘛，第三啊火啊嘛。將呢個火排到第一，就將呢個第一嘅地大咧，就將佢擺嚟放第二。咁啊，點解咧？因為火就係代表呢個淫欲火啊。裏邊好多嗰尊者咧，佢自己所講咧，都係佢疏忽而來，好多生好多世，佢都係多淫欲。後來遇到空王佛教佢咧。修过才可以将这个淫欲火呢是断除而正圆通。那么为什么要将这个第三个火调来第一呢？我亦都曾经讲过两部灵字头的经典呢，即一部就灵强，一部就灵严。灵强经呢就讲了这个五法三字性八色如何，我这个重要道理之后呢，背后他有这个继重啊，就是戒杀就结尾了。那么灵严经呢，就是柯南尊者持堕淫室来发起，那么当然就要用杀，都是一个修大乘行者的人呢所要断。无论你什么身份，总之是佛弟子，都应该要断，可以有的才就可以了生住死。咁样先两部经呢，一部就戒杀包尾，一部就戒淫欲为先，所以各有呢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对一个修行人呢是很有帮助的，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一定要做得到。咁柯南尊者本经既然误堕淫室而发起，就讲这个淫欲啦，就说明我哋呢部经佢就守灵严大定啊嘛，守灵严大定咧，大定你修得成功，完全就冇咗呢个淫欲，淫欲个心系最生劣，所以你想得到呢个守灵严大定，就一定要断淫，要戒淫，淫。是守灵严大定呢是最大的障碍，所以柯南尊者持到淫室之后呢发起此经啦，那么此经一头一尾呢很多地方都是讲这个淫欲，例如刚首先这个七大地水火风空根色，就将这个第三个火大呢调上来排第一，那么证明这个淫欲火呢各种的大害，淫欲火得对修大定的人是一种的障碍。那么其次我们第六点最后释迦牟尼佛讲这个淫欲通呢，讲到最后讲完了，就有一段文，这个四千净明观，就是说明我们修灵严经，那如果魔障重的是怎样呢？有两个方法，一个就是持心戒，一个就是持灵严咒。咁啊，持心戒同持灵严咒咧，就可以降服一切嘅魔障、业障，令我哋呢个守灵大定咧系得以成就。嗱，咁啊，四清净明观咧，本经就系淫道杀魔， 那后面人道三王这些根本大概呢，无论大城界小城界都很重要的，是绝对不可以犯的，除非你不受，就算你不受，圣界根本界不受戒都犯的，都是有罪的。不过所不同的小城，但是有些不同，小城界就是处罪你任道三王，大城界就是杀道人王，就是以杀戒为先的。为什么？因为大乘菩萨度众生嘛，所谓自未得道先度人者，是菩萨发心自觉以能觉他者而应世嘛。咁啊，行行称为菩萨，唔系我净系坐喺度俾人拜嗰啲叫做菩萨，系真真正正嘅自度度人。就呢两种，可能有以自度咧系其次，即系要发心度众生。有些人菩萨道啊，道众生我哋都来唔切啦，就点可以伤害众生呢？咁啊，因此呢个大乘界咧，就一定系杀戒行先嘅。嗱，咁啊，小乘界就修身，无论四根本或者女众八根本界，呢个人界都好重要。小乘界系修身啊嘛，我哋外表系以呢个出家人嘅相。你一定是过这个是清净的生活，不可以有这个家庭，不可以有这个男女的关系，所以你小乘界是淫界大师。但是我现在讲这个首楞严经呢，是绝对呢是一加一的大乘的佛教经典，照理就是以戒杀为先才合适合理的读众生嘛。但是我们论第六卷最后那段四清正明富呢，它不是杀戒比例的，它又是用这个淫戒牌先去淫道三王，不是说杀道人王。为什么呢？就是证明啊，这个淫欲是首楞严呢带定一个最大的障碍，所以四清正明富呢在出戒之后，它也都是呢以这个戒淫为先特别提醒有淫欲的心的事，对这个首楞严大乘修行是一种最大的障碍。那么都在法卷首楞严经之上写了三件事，所谓一者修习是摧其助因，二者增修就夫其正性，三者增进就为其现验。第一种件事叫人家地呢，除了这个助因，即是助成这个淫欲的因，那淫欲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说天生具足，不用拜师傅，是绝对不用学的，是天生识的。那么第二都有这个助因，根据第一条次说，所谓熟食有法油，生食是真味，我们如果煮熟来吃，这个五种生菜可以增加我们这个欲念，如果我们是生的呢，就增加我们这个火气，动不动就越手越脚。那么大家知道，就生了中国山东啊，山东好冻啊，落雪的，那些人一皮好燥的，动不动越手越脚的了。为什么？因为天气太冻，旧时又没有这个暖气那些东西的，那些乡村下的地方呢，简直就很难以呢接受咗咁冻嘅天气，你食咩？食嗰啲生嘅蒜啊！生蒜咧食咗咧，的确系可以咧增加呢个暖气嘅，令个身体呢个发滚热啲嘅，咁即系容易生呢个亲寒，你点打斗？咁既然第一件事啊，叫我哋唔好食呢个五辛，就是、包括我哋家所知嘅，例如我哋有呢个蒜头啦，又桥头啦。同埋呢个葱啦、啊、韭菜啦、韭黄一啲咧，系我哋出家咧绝对唔可以食噶。就包括外国嚟嘅所谓系洋葱啦，有关呢个辛辣嘅嘢咧，我哋都唔食得。主要就系话你食熟嘅，可以增加我哋嘅淫欲心念，增加我哋嘅淫欲嘅心态。咁我哋呢件事既然都戒啦，你食呢啲咁样嘅新菜咧，就增加我哋欲念咧，令住我哋受戒学佛咧有相违背，所以就唔准食。 咁啊，根據呢個《梵網經》所講呢個五辛咧，就係大蒜、隔葱、前葱、青葵、蟬蝨不得食。咁呢五種新菜咧，有一部分中國冇嘅，有啲中國有嘢都冇喺印度先至有嘅。咁啊，法官你有呢個冇啦嚇，實在唔有到邊一度係真嘅出家人，不管大城小城，對呢個五種新菜咧係絕對唔可以食。就是、因為呢種新菜熟食係增加我哋嘅肉念啊！嗱，我跟住佢又講，佢話是食新人，仲能宣説十二部經、十方天仙咧，嫌其臭味都行街遠離啊！如果我哋一個出家人，佢身為一個大法師，講經好有名嘅，講得非常好嘅，如果佢食咗，这个五辛啊，就算是宣说十二部经，因为吃了五辛口有些臭气，有这个洋葱有些臭气，十方那些诸天护法善神因为厌弃这种味道都会离开它。那我们出家人都靠这个护法善人拥护的嘛，那如果你那些护法善人都离开你了，那你就怎样可以弘扬佛法呢？你怎样可以生存呢？所以因为这样，跟着就说诸恶鬼品因比食字就是其顺问，是其顺问即是呢，我们中国人说是绝罪，老板说天使，即是男子间的天使。那为什么呢？都有这些气味啊，凡是那些恶鬼呢，是最喜欢闻这些味道的。那如果我们一个出家人，无论男众女众出家人，他吃了这些品种的五辛菜，就有这种气味，就算朗了嘴擦了牙，我们的嘴唇有牙齿都有这种气味。那这种气味呢，是那些恶鬼呢是最喜欢闻的，你有这个气味呢，他就跟你啜嘴 kiss。 那就变了呢，因为鬼无形无相，没这个肉体的话，等我成日啜你的嘴 kiss 你都不知道。咁啊，既然我哋成日同啲鬼走埋一堆，你话系咪你个福德啊？一日一日渐止消灭咧，渐止呢个福德就损噶咯。我话你个人系个鬼啊，你同啲鬼走埋一堆，嗰啲鬼成日都系佢同你 kiss， 咁你变咗你自己咧，同啲鬼走埋一堆咧，嗰啲福德就损啦。所以第一件事，主就叫我哋咧唔好食呢个五辛。就隨你助因啊嘛，幫助我哋呢個淫欲心嗰種嘅因緣，因為食咗呢個五辛菜，對呢個淫欲心咧係特別咧係加重，所以我哋要戒啦。嗱，咁第二個節節咧，第二節咧，呼其正性，由呼就即係除咁樣解，除咗呢個正性，即係呢個淫欲呢個性。就我哋作觀啦，觀呢個淫欲好似係毒蛇，好似係呢個魔怨，好似我哋啲冤家。嗱，冤家係害我哋噶，即係話我哋如果有呢個淫欲嘅事個心咧，就會害到我哋呢個法身慧命，障礙咗我哋呢個手力圓大定嗰種嘅成功啦。亦都好似毒蛇，嗱咁啊毒蛇大家都知噶啦，一般最毒都系白眼頭啦，即系頭皮嘅。嗱咁啊，我都系香港人，我就系咪住香港出世，喺六國飯店背後揸飛度出世嘅。我同六國飯店背後嘅啫，大家廚房對廚房，佢就向我我哋仰向山。嗱咁啊，香港舊時都冇冷氣冇，即系我出世嗰時冇呢啲嘢嘅喎，好似家咁嘅天咧。真係都幾難過㗎，但冇計啊！你冇咁樣，眨下屎忽就推下咁嘅啫。咁就晚上好似家啲咁嘅時候咧，有陣時有啲涼風啊。咁老豆咧就同我哋去，一係就係香港西環嘅左近呢個大笪地，一係咧就係九龍我哋呢最近呢個廟街玉樹頭，咁啊玩下呢個平民嘅夜總會。嗱，就除咗我嚟過好多次噶啦，雖然我住喺香港咋，老豆不停咧熱天都帶我哋嚟行嘅，誒食下宵夜啊咁啊，又聽下唱歌。呢個平民夜總會都話咪就平民嘅夜總會啦，咩唱粵曲啊， 啊，就是打功夫啊，种种的杂技啊，都要俾佢哋睇啊，又俾佢欣赏嘅。你亦都有好多卖药嘅噃，咁啲卖药咧，有啲系卖嗰啲蛇药啊。咁当然啲蛇佢点样我哋就唔识噶啦，佢捉条饭铲头出嚟，咁啊摆地喺度撩下佢啦，咁就嗰只真系扁嘅，有扁嘅喎，唔系讲假噶，真系扁嗰条饭铲头啊嘛，佢就讲啊。咁啊就好毒嘅，毒成点咧？佢话边个细一细就唔食广东米嘅，如果佢嘅铲一铲咧，就当头点啊剩块半板，咁啊即系个好毒呢啲蛇友啊，系人都惊嘅，真系俾佢咬一啖咧，嗰啲毒攻心啊，可能就会死嘅，就办啲咁多，即系好毒，伤害我哋人嘅身体。就譬如啊，呢、這个淫欲心。要呢个淫欲嘅事咧，对我哋呢个修守嘅连大定嘅人啊，系一种最大嘅障碍。但系仲有一层，我哋啲毒蛇咬死，不但伤我哋呢个身体，我哋或者系即系伤害咗啦，死咗啦，但系我哋呢个法身慧命都佢伤唔到啊。如果我哋有呢个淫欲之心，有呢个淫欲嘅行为咧，唔单伤我哋嘅外表，对我哋堕落嘅肉受苦，仲要伤害我哋嘅法身慧命啊！所以第二次渐渐就夫其正正啊，夫就系除也，挑剔冚唪唥除晒呢个淫欲呢个正性，因为佢好似我哋嘅冤家贼人，好似条毒蛇咁样，对呢个守地大定咧。是最障碍。第三件事就是我们如果没有了这个淫欲的事，没有了这个淫欲的心，所谓尘寄不如就根无所有，反流全一就六欲不行，就一根反而六根就成解脱了。我们的自心清净，内外明澈，好像这个琉璃果一样，是通明透亮啊。我哋所以唔能够自身通明透啦，因为有呢个欲心欲事嘅行为，就障碍咗我哋呢个心地光明显法，并且运作。如果我哋冇咗呢个淫欲嘅事，冇咗呢种情景，我哋嘅内心就清净，好似个琉璃宝咁，内外清澈嘅。嗱，咁所以我哋由开始安那是在人室，跟住呢个七大。火排第三，将佢放在第一。四清净明慧，本来咧杀戒先，就将呢个淫戒排第一。三件事，第一个件事，简直咧连嗰啲有关嘅帮助呢个淫欲事情嘅食物都唔可以食。嗱，呢个问题好多都问下啦，法师啊，佢话你哋唔食素，我就好明白。啊！唔殺生，我哋都好了解。佢話嗰啲乜葱蒜啊，嗰啲唔係殺生嘅喎，點解你哋啫？就係咁理由，都係咧幫助呢個淫欲生滅。因此，我哋一個真修行人咧，呢件事都戒啦。作呢作食呢啲咁樣幫助自己起呢個心嘅事，你嘅飲食咧，所以就戒。嗱，咁啊，由始到終都係對呢個淫欲嘅事咧。真系讲得个罪过好大，所以一定要戒除。因此咧，七大将呢个淫欲嗰排第先，四清净明慧将呢个淫欲戒入又排在第先。嗱，三件事以呢个戒除呢个五身，唔好有呢个五身咧，帮助呢个人嘅心生长。咁由始到终咧，都系讲呢个淫欲唔应该有。亦都唔应该做，要符合阿难尊者最先系事堕人身，发呢次一部《楞严经》咧，系最重要嘅道理。如果我哋修行人，尤其修呢个守定大定嘅菩萨啦，有咗呢个淫念、淫事，呢个守定大定你一定修唔成，你呢个圆通又点证咧？以此类推，一切嘅学佛者。欲想依照《楞严经》啊，修呢个守楞严大定，就一定要断呢个欲念、欲事。所以呢处咧，就以呢个第三 乌初失魔尊者所修呢个火大，将佢第三就排到第一啦。嗱，咁啊乌初失魔尊者咧，印度话佢叫乌初失魔，中文佢叫火头。呢个叫火头咧，其实我哋主法嗰啲就火头将军嚟嘅火头，但系佢就唔系主法火头将军，佢就观呢个火大，观呢个淫欲火。在四系八支里面啊，求佢来处去处都求唔到，了达呢个淫欲心呢个火大咧，体性就系如来就妙真如性，因此佢得到化多入心性智慧火，因此十方诸佛啊会叫佢名佢就火头，以呢个火光三昧得正圆通。佢於如來前合掌頂禮佛之相中，嗱呢處有啲前後唔同嘅。我哋其他咧二十五圓通，除咗佢之外，前後有二十四圓通。每一段嗱咁啊，以後你又未能講讀，大家唔知啦。以前就講咗十幾種圓通啦。呢、這個烏初失魔知唔知咧？圓通屬於第十八嘅啦。前面十七種咧，每一段經文都有即從坐起頂禮佛足。而发佛言一段话咧，有呢个即从坐起嘅，因为我哋听经闻法就系坐喺度嘅。如果有咩问题唔明，想请教佛，请佛开示，身为弟子嘅礼貌，一定要起身同佛顶礼先就可以请佛开示，唔系话坐住第一个手都唔得嘅，变咗唔尊重佛法。所以前后圆通。都有呢个即从坐起，但呢个乌初失魔尊者一般呢个火大咧，你睇冇呢句经文噶，冇即从坐起呢句经文，点解？就因为咧乌初失魔尊者咧，佢系个护法神，系个金刚大力士，系护持三宝，佢一个护法神，佢就长期啊都系企喺佢嘅侧边，守着降魔宝柱，护持佛法。咁既然佢长期都企喺佛嘅身边啊，扶持佛法，扶持三宝，因此佢就冇坐低。咁既然冇坐低啦，家佛者要佢常圆通、各层圆通啊嘛。虽然系奉佛未说圆通，但都要尊重佛。即使顶礼，佢都唔使起身，佢根本就冇坐低。上面有呢个即从坐起呢一句，所以呢啲经文咧就与前后唔同。佢只系话于如来前，喺佛嘅面前合掌就顶礼佛之相足，合掌即合十，合十就表示一心啊！我哋十个手指合埋，就表示我哋嘅心咧归一、专一，冇呢个三乱，就叫合掌。嗱顶礼咧，就我哋呢个身咧尊重，我哋嘅身咧系对佛尊敬，所以要顶礼佛。时时都要拜佛，多拜佛咧，好似烧业障啊！所以我哋念佛直都发唔到，礼佛一声，念佛一声福增无量。如果礼佛一拜咧，系罪孽河沙，拜一拜佛嗰啲罪过都可以消咗人罗沙咁多啊！所以每一个初出家嘅人，师傅一定要去拜佛，唔系话叫做啊。故意拿嚟佢，就想將嚟受戒嗰陣時咧，冇咁多魔障，將呢個佛嘅力量咧嚟到咧加持佢。所以呢個拜佛頂禮佛係好重要，係呢個身要恭敬，佛之相足。嗱，呢個相足咧可以講就係兩隻腳啊。如果我哋歸依佛兩足尊，大家都好多人歸佢依噶啦。開頭就歸依佛兩足尊，呢、這個兩足咧就唔係兩隻腳噃。如果兩隻腳大錯大錯，兩隻就滿足嘅足，都係呢都係呢咁寫，都係呢個足字。即係我哋為乜事我要歸依佛？佛有乜嘢資格？有乜嘢本事做我個師傅？我要歸依佢，就因為兩足尊啊！即係福德智慧兩種都滿足，兩種都齊備，一啲都冇欠缺。咁啊，人格係最高。人格最超然啊！咁啊，咁样嘅 叔得就係兩叔尊嘅大聖者，我哋都唔歸依，歸依邊個啊？所以歸神兩叔尊啊，呢處嘅相中咧，就唔係話整係佢福德智慧喎，你講得好清楚。的確兩隻腳踢實嘅踢喺度，踢喺度咧，佢通常前八後二，我都講過前邊腳趾公仔最高係八寸，後邊腳側定嘅側就兩寸，咁啊即係八寸咁樣踢喺度。咁中間咪有個空位啫，八寸啊嘛。呢、这個八寸空位咧，我哋個頭頂落去那個地方咧，就頂埋響嗰個地方，同佢兩隻腳咧接觸得到嘅頭啊，即係兩邊呢個地方接咗佢只腳嘅。因為接觸佢嘅所以份咧，你頂埋佢份有彎腰為你摩頂受嘅次男子，將來點樣點樣點樣為你祝福，所以摩頂受嘅呢次就頂埋佢相足，即係頂埋份，就係表示咧。呢、这個身體嘅尊敬，嗱頂禮佛，佛嗰只腳就係身體啦。嗱我哋五體投地，至誠咁樣叩頭頂禮佛，我哋嘅身體尊重啦。合掌表一心，就係、是、意尊重，向佢二百分二，就係、是、口尊重，係好恭敬咁樣同佛講話，唔係話咧冇禮貌嘅，係至誠咁咧品拜於佛。佢話：我上先益就久遠劫前就性多貪欲，我就講到污糟失魔尊者，佢常常咧咁啊在先啊，即係從前好多心好多世，益就想啊，即係話佢想起從前好多心好多世，就久遠劫前，即係講唔出咁時間長啦，好久好遠以前，佢作為個凡夫。咁啊，凡夫咧就有好多問題啦，就係、是、呢個欲念欲事啦。因此話性多就貪欲啊。佢天生出嚟唔知幾多生幾多世，佢個性格啊，長多就呢個貪欲，同埋呢個欲念，呢啲係我哋每一個眾生咧嘅天性嚟嘅。除非你就唔出世，一出世。佢哋有呢個貪欲，不過大人嘅貪欲同小朋友貪欲唔同。嗱咁啊 ，B B 一出世，佢又唔會講話，又唔會喊，除咗喊幾聲啊，代表佢嘅心態，佢咩嘢都唔識得做。嗱個肚仔餓啦，咁啊喊幾聲，阿媽就俾奶嚟飲啦。但係佢啲奶話唔係每樣都啱佢喎，好大份好多種嘅喎。如果啱佢，當然佢就豬豬都識流肚啦。乜事都掂曬，但有好多 B B 嗰啲奶粉咧，相信大家做過媽咪就知噶啦，未必第一次個奶奶嗰啲奶粉係啱佢嘅喎，誒唔啱佢都就擠埋個嘴，佢索性佢都唔睬你添，連日肚餓連日呱呱叫咯，呢個咪貪心啦。不過小朋友貪心嘅就係貪啲啫，希望自己舒服啲，就唔係貪呢個男女嘅事，所以小朋友都有呢個貪欲。特家嗰頭將軍呢個貪欲咧，就的確係呢個男女嘅欲念嘅欲事，所以我哋經常講啊，由《圓覺經》嚟講啊，個一切眾生皆以淫欲第二正性命啊，一切嘅眾生，如果冇咗呢個淫欲咧，就我哋就冇咗呢個生命。有生命都由呢個男女嘅欲事欲念而成。第四十二章经里面亦都讲啊，佢话爱欲断者，与四肢断就不复为用啊。嗱，我哋四肢即系两手两脚啊。我话你呢个人如果斩咗两手两脚，翻入个身体又有乜作用啊？唔好话做工啊，就算食饭都要揾人喂啊。即系冇咗两手，佢冇晒作用呢个人，废为一个。就譬如。我哋有呢個淫欲，就問題好多啦，生啊死啊老啊病啊問題多多，總之係痛苦。若係呢個人修行，呢、這個欲念欲事斷咗咧，佢就冇咗呢個生死又流轉又老病痛苦啊，一切嘅痛苦咧都從此了斷，就好似一個人冇咗四肢咧，冇曬用。佢起唔到咩作用， 就譬如冇咗呢個淫欲，就冇咗咧所謂下一代乃至到種種呢個生老病死種種嘅事，所以我就斷嘢，而四肢連得我為用。咁第三種就講本卷頭先講過啊，第六卷四肢唔會，一切眾生都要斷淫。如果唔斷淫咧，就做呢個魔王，做呢個魔子魔孫。咁啊，說明呢個人個過患咧就好重要，所以性多貪淫，污受七魔，佢個本性啊，係最多呢個貪淫同埋呢個慾念。咁雖然係咁啦，佢有善根噃，佢總算有啲善根嘅福報。佢有咁重嘅煩惱病，但佢有善根，有啲福報，佢可以直而佛出世。所以呢個善根咧，就佛經嚟講咧，一個佛嘅弟子啊，無論係出家在家，呢、這個善根福力咧係好重要啊！啊，但係善根福力唔係佢天生俾你嘅喎，唔係地生出俾你嘅喎，係你自己修嚟嘅。一切嘅福德都係你自己修嚟嘅，一切嘅善根都係你自己修嚟嘅。修福德。布施咧，結緣咧，佢最好收福德噶啦。嗱，多有善根咧，最好就誦經啊，拜佛都係有福德有善根，先至可以今生感到你同佛一齊出世，即係與佛同期，係有機會咧係親近佛。嗱，所以呢個烏摩七烏梭七摩尊者，雖然佢久遠結以來係性多貪欲。呢種嘅煩惱病態最深啦，可惜佢左善咧，佢有啲善根啊，所以今生咧，佢哋一尊佛，佢有佛出世，嗱佛本來就無出世，亦無所謂入滅，所謂諸佛不出世，亦不入涅槃，以大悲願力就事事如是翻，即係善呢個生死，信取乜嘢度眾生，同眾生一樣。眾生有死 有生有死，佛陀都有生有死，有幾多歲，有一個限度，同一般人上下，在世都係度眾生，所以有一尊佛出世，佛就係通領凡嘅成佛，跟住就佛噶啦。又有個別號啊，叫做咩名曰就空王，嗱空就係一法不漏，一塵不染啊。表示我哋嘅心地清净，我哋嘅心地清净，冇咁多嘅杂念，完全咧修呢个空，有呢个正道呢个第一而空呢个空理，我哋先在呢个心咧一尘不染，一法不能，绝对清清净净。嗱，王咧就表示最高。因為在呢個三德比藏之中咧，波野波羅蜜啊呢一關咧都係好重要嘅。十方三世諸佛都係出生於呢個波野，若無波野啊，係冇十方三世諸佛。所以大乘佛法四大名山文殊師利菩薩係為諸佛之母啊，係為諸佛嘅母親嘅媽咪。點解？因為大乘佛法咧。就是文殊菩薩代表智慧，小乘就舍利弗代表智慧。嗱，咁既然諸佛所以成佛係從呢個波野出生，咁文殊菩薩連大乘佛法中佢係菩薩裏邊啊，係智慧第一，所以文殊菩薩咧就係十方諸佛母啦，係十方三世諸佛嘅師長。咁啊，可見呢個摩波耶波羅蜜咧，作為我哋修行人嚟講咧，其實真正係好重要嘅。咁呢啲尊佛咧，佢能夠空一切，不為一切之所染污，能夠顯現獨立，不染一切塵，完全有呢個波耶波羅蜜啊呢個智慧，而證到呢個第一而空，所以佢就空啊。王就是自在咁嘅意思，世间个皇帝啊，做一呼就百落，边个敢违抗佢啊？佢话要点咪点啦， 所以呢個王咧自在咁嘅意思，即係冇人敢有違抗佢嘅。啊，佢話點就點。但譬如成咗佛之後啊，點樣斷煩惱？點樣了生死？點樣降魔制惑？點樣度眾生？都係達到咧係最高嘅境界。係咪十法界中咧？以佢係最高，以佢係最尊，所以佢就空王佛啦。嗱，咁呢一尊佛咧，其實我哋釋迦牟尼佛啊，同埋阿難尊者都係得親近佢噶。在呢個《法華經》裏邊講，我對阿難同在空王佛所發菩提心，我就佛自己自稱釋迦牟尼佛啦。佢話我佛啊，同埋阿難尊者舊師從前都係啊。向空王佛所咧，同時發生咗做兄弟咁嘅咋？咁隔呢一位烏索什摩尊者咧，佢都入出世，但名曰空王。咁佢亦都係同釋迦牟尼佛、阿難尊者咧，喺同一個時候親近呢啲空王佛，等入佢哋從前都係兄弟級別啊！我當年每一個法緣同，先至有種種嘅唔同。我今呢尊係佢哋有名出世嘅空王，嗱佢有佛出世啊，度眾生，度眾生就要觀機説法喎。如果你説法唔對機咧，對方亦都唔受用。一定要咧説法係對機，對方係咩嘢嘅根性，係乜嘢嘅善根，你講出嚟嘅法咧，一定適應佢。所以佛说一切法，以治众生一切心啊！众生九无一切心啊！诸佛都亦无一切法。佛说法四十九年，谈经三百余会，八万四千法门，每一种都系为众生而设嘅。因为众生无量，一切佛讲嘅法咧亦都无量。嗱，咁加呢诸佛空王佛出世啊！佢對住烏索什摩尊者講咩咧？佢話説多任人就勝萬火聚啊！嗱，嗰個火咧就有內火就有外火嘅。嗱，外邊嗰啲火咧，當然係燒一切物啦，好似火燒山啊，啊咁啊，或者燒乜燒乜燒乜啊，都係火啦，可能燒一切物。嗱，內火咧就我哋嘅淫欲心，就可以咧燒盡我哋嘅法身慧命功德發財聖寶。呢啲係內火啦，有咁樣個破壞力。咁教我哋烏索什摩尊者淫心重，所以呢個內火、內心嘅淫欲火特別重。咁所以空王佛出世度眾生咧，睇見呢個烏索什摩尊者佢淫心重啊，就要為佢説咧化除呢個淫心嘅法。咁首先咧就講出你嘅人心嘅過患，佢説多人啊，凡係呢個多人心、多人事嘅人啊，成為呢個猛火罪。咁點解佢就猛火罪咧？凡係聚埋一齊嘅，當然就唔係一樣嘢，係幾樣嘢先至佢哋聚埋一齊啊嘛。如果淨係一樣嘢，我就擠埋一邊，有冇人話有個聚埋一齊啦？冇人講咁嘅話嘅，我就口頭上一定咧幾多樣嘢。咁走埋一堆，我哋放埋一齊啦，幾樣嘢擠埋一邊啊，幾樣嘢擠埋一齊啦，咁啊佢哋聚，即係唔止一樣嘢。咁之後佢哋猛火聚，火有幾隻種咧？咁佢哋每一個人，當佢啊想要做呢啲事，佢個心咧動呢個念頭，佢哋想希望有呢啲事去做啦，佢嗰啲人火啊，真係燒身噶。所謂欲念焚身就係咁啦，佢呢個欲念一起咧，個人都係唔得舒服、唔得自在嘅。所謂攞攞邊一定要揾呢個對象，男就揾女，女揾男，一定要揾個對象嚟做呢啲事。如果佢冇呢個心、冇呢個念頭咧，佢就唔會揾人做呢啲事嘅。咁等於話佢未做事以前，佢有呢一種心念。咁啊，猛火咯喎！呢個淫欲火咧，呢個欲火咧，嗱，當佢正在揾到對象要做啦，呢個屬於呢個熱火啊！做呢種事嘅人，尤其啲唔正常嘅，所謂奸淫邪道啊， 當水做最前啊，就有呢個熱火啦。嗱，咁有火而一定係有啲咁嘅因由咁嘅果報，將來墮地獄就受呢個咧所謂鐵床同柱嘅果報，猛火焚燒就叫做果報火啦。在呢個經上講啊，無論男啲或女，因為生前肉身同墮落地獄咧，受呢個同柱，啲同柱咧，即係佢墮地獄嗰陣時變咗一個人。男就見到女，女見到男咧，非常嘅漂亮噶，係人哋都中意嘅，想佢抱佢咧。等你一抱住佢咧，就唔係女人啦，係一個同柱啊，係一條柱啊，通心嘅，裏面係燒滿火，咁梗係辣啦。咁啊辣到咧，真人一死又生又死嘅，你一抱住邊一條同柱，燒埋紅火，你想辣都唔得，呢叫做火爆火啦。能夠話成。猛火罪呢，由呢個淫欲火做起嚟嘅业火，將嚟受果报嘅果报火有三種呢。咁就三種嘅火係唔係聚埋一齊嘅多呢？所以有多人成呢個猛火聚埋一齊咁呀。咁你既然一成佛道眾生，你講出個目的，多人呀成猛火罪，我而家猛火焚燒佢個法身慧命啦。咁你既然講出佢呢個過啊，講出佢呢個毛病，我哋就要咧對症下藥，要啦嚇解救佢呢種咁嘅淫欲。咁啊，因此咧就話教我就騙官，就俾藥食啦。咁啊，空王佛咧俾啲咩藥食咧？教我即系空王佛咧就慈悲，既然说多有人成猛火罪，我个病太深啦呢种病，佢就教我无所失魔咧。天官天就保庇，官就系作官，即系观察。咁你喺边度观察咧？观察啲乜嘢？点样观法咧？所以话白系四肢，诸冷暖气，白系鞋就骨头啊。我哋人身好多骨头啊，头顶有个骨头，大家都知道，我都个头顶唔系硬嘅，系硬嘅。我哋脚板底有骨头，手有骨头，脚有骨头，身体我哋啲腰骨又有骨头。咁啊，由头顶到脚板底，算算埋埋咧，有100个骨头，咁啊，佢就白鞋。即是八个鞋骨，咁啊四肢咧就两手两脚，咁啊佢哋四肢。嗱，咁不管系八鞋骨头，因为两手两个四肢，都系离唔开嗰啲骨。骨就四大属性呢个地大，我哋常常都讲啲，大家都听过好多，就是、地水火风四大合成。嗱，呢个地咧，取佢呢个字，佢哋坚实为宜。是实净的，个地下是实的，就譬如我哋嘅人，如果死咗之后咧，化咗啦，冚唪唥化晒冇啦，剩翻副骨头，仲话执骨好多次，骨头系实嘅，真系可以我哋打鼓啊！俗语话：我等你啊，等你同骨头打鼓咯。咁啊，证明呢啲骨头系硬噶啦，硬就好似个地啊。所以家阵时咧，教我判官，白系四肢咧，就观呢个地大。诸冷暖气咧，其他嘅三大冷就系水啊，一水咧系清凉嘅，除非你煲热佢，又或者加咧咁热天时30几度，当然都装好多水喉管啦，有太阳照到啲水都系热嘅。如果唔系咧，嗰啲水应该系清凉嘅，尤其是山水流嚟就更加清凉。所以呢个冷咧就譬如呢个水大。暖咧话明就暖啦，暖就火啦，即系我哋全身咧唔系话冻噶，除非呢个人死咗，个个人三度仲坐喺企喺度咧食饭嘅咧，会食嘢嘅，会休息嘅，个个人嘅身体系暖嘅，冇一个人冻噶，所以呢个暖就即系火大，呢个气咧就个风大，就系气声，我哋个风大，所以败四肢。诸冷暖嘅即系四大，即系地水火风四大。 冷靜就骨頭啦，冷就係水啦，暖咧就係火啦，氣咧就係風啦。咁我哋全身離唔開啊呢個所謂地水火風。咁加上個説呢個多人啊，成猛嘅火造啊，而且我哋係人啊嘛，唔係多人人。咁譬如多人人就離唔開呢個人咧，有呢個八氣四肢、諸冷元氣。咁啊，加上教個天官咧，喺呢個地水火風四大之中，你作伴，你自己就好地咧觀察一下，你呢個淫欲火喺地大嘅骨頭生起啊，就還是喺呢個冷嘅水嗰度出嚟咧？係喺呢個火嗰度流出啦，就係喺呢個風呢、這個氣呢、這個活動生出嚟咧。嗱，我除非就唔作伴，除非就唔依教奉行。如果你作伴，你依教奉行咧，一定啊，夺得你个四大地水火风咧，系冇一个地方有呢个淫欲念，有呢个淫欲火，即系喺呢个四大之中咧，观察呢个淫欲火啊，系无所从来，寻出佢呢个来处。咁有来就有去啊嘛，既然无所从来，当然之亦无所去啦。咁啊，无来无去嘅就本体清净，就系、是、如来就妙真如性啦。即系说明从呢个四大之中，观呢个淫欲火、淫欲念，含呢个来处，含本呢个灭处，当下就有如来就妙真如性啦。所以话神光就内形，嗱神光就系智慧，光咧代表智慧啊嘛。神咧系一种不可思议嘅妙用，咁就叫做神。就我哋呢个自心呢个智慧啊，能破我哋呢个淫心嘅烦恼，呢个系冇神性啊，所以佢哋神光就即系智慧光，由于喺呢个世系达之冷暖促之间嘅四大里面啊，求唔到寻唔到我哋呢个淫欲嘅心灵嘅起处，亦都无灭处啦。咁无生我哋心灵清净就灭，所以我哋自心呢个智慧心光咧，就得以显发出嚟。然后再用呢个智慧心光咧，向内亦即系向内嚟到观察，等于话咧，你一观察，你嗰个世界里面求唔到呢个由心嘅生起，所以因此咧就化多由心，就成智慧果啦，化咗我哋呢个多由嘅心咧。成为一个道心，一个真正修行人的道心。嗱，成智慧火咧，就将呢个淫欲火消灭，成为一个智慧火。嗱，众生迷有呢个欲念，有呢个欲事，就系转呢个智慧火，成为呢个淫欲火啊！转咗呢个道心，成为呢个淫欲心。所以生生世世流主呢个三大之中，都系呢啲问题。若果冇咗呢啲问题，就好似呢四肢其实都毁容啦。咁啊，我哋好似香港尊者蒙空王佛教佢，遍观四大之中，睇话呢个淫欲火系从何生起？一观就知道呢个淫欲火咧，根本就内无所从，去无所至。清净净灭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啊，自性清净，所以呢个不可思议嘅智慧光咧，就得以显露出嚟。以至你智慧光内照在内形啊，喺个内心认证，证明咧我哋观察呢个人火咧系内无所从啊，所以因此咧就化呢个多入心，成为呢个道心。化呢个烦恼欲火成为呢个智慧火啊！呢个系一种功夫，如果冇一种修持，系唔可以咁容易化多淫心成为道心，转呢个淫欲火成为呢个智慧火啊！咁教父出身，我专一件有咁嘅功夫，当然完全呢个空王佛咧教佢修慧嘅，咁啊因此咧。 下面就讲个从前之法，皆呼召我就明白火头，唔得我空王佛呼唤我，明白佢就火头，就是、十方诸佛啊，都叫我个名咧，佢就火头，即系护初失魔，中佢就火头，就系、是、观察呢个柔欲火，成为呢个智慧火，呢、这个智慧火。凝聚在我哋个头个地方，我哋个头咧有呢个智慧光啊，所以称为叫火头。我以火光三昧力故，成阿罗汉，就我菩萨三摩。呢个火光即系智慧，三昧即系禅定啊，合埋即系定慧。以呢个定慧嘅力量，断除呢个三界嘅欲。念欲事，见思烦恼断尽，因此得成呢个阿罗汉果。嗱，我哋修行就是、从佛嗰个地方嚟噶喎。我哋如果冇机会亲近佛，就即使唔系同佛同一齐出世，我哋家今日虽然佛唔在啦，我哋都有机会问佛法、烧香拜佛、燃灯供佛。都是一种这个善根，那我们既然从佛的地方得到这个好处，我们就真的要报恩，要报佛恩。那么怎样报法呢？你前面说他说诸佛成道就我为律师，所有诸佛就包括这个圆结千佛成道呢，我就做了个护法，我在这个金刚律师护持佛法。那么藏经里面有一部叫做正法莲处经，它里面有一段呢故事，它说从一个国王，当然国王有很多妃嫔，大家都知道，你从古到今就一样的。那这个最大的做皇后呢，那么这个皇后就生了一千个仔，那一千个仔呢，他亦都知道將來咧，通通都係圓結千佛嚟嘅。我哋圓結一千就出世，佢啲一千個仔咧就係圓結嘅千佛。咁呢個國王咧，佢哋揾啲籤咧，求下籤，睇過呢一千個仔啊，將來圓結千佛中邊個排第一？我一抽抽到係拘留孫佛係排第一，釋迦牟尼佛就排第四，即係我哋嘅教主排第四。咁弥勒菩萨就排第五，佢哋就即刻话之后，咁最后佢就委托菩萨就排最后一千，佢最后成分咧就叫漏智佛。嗱，佢第二个夫人就生两个仔，咁啊一个咧就系、是、啊响呢个梵天请佛法，梵啊佛成法，佢就一个梵之后咧请佛说法度众生。咁啊，一個就發現我一千個兄弟裏面啊，佢人人成佛，我都做呢個金剛力士護法事實。嗱，咁家下我哋呢位護法實我尊者咧，咁我為力士，超過成道嗰種力士咧，咁亦都係可以講咧，呢個國王第二個老婆所生兩個仔中其中之一個，就發現啊，做呢個金剛力士扶持。一千个兄弟将来成佛呢，他都做这个金刚力士。那其中一个呢，他是在这个梵王在这个梵天生活，梵就佛出世，他都落人间请佛说法，这些都是真的。你看释迦传呢，从前未来那些不谈了，就释迦牟尼佛。那么真的这个梵天成了佛之后呢，梵天王啊落人间请佛说法的，这个亦都是正法弟子所讲的。他们两个仔其中一个就是发愿，他的一千个兄弟将来按次序成佛，他每一次他都做这个梵天王，落地人间他兄弟成佛了，请他的兄弟说法。那加我们金刚力士啊，护持那个尊者，他就我为力士，因为他是护法神，是金刚力士啊，他们有这个七 亲服魔怨嗰种嘅功能，所以一切嘅魔障、一切嘅冤家想破坏佛法咧，系好难。佛法虽然遭到好多嘅问题，无论自己嘅外人破坏啊，历史上好多，但始终佛法咧都系屹立不动，唔会因为呢啲风波受到影响。例如我哋所知的韦陀菩萨，你知道点解佢永世都对住佛咧？所有韦陀菩萨都系永世对住佛噶。韦陀点？前面就弥勒菩萨两四大天王，弥勒菩萨背后韦陀菩萨企喺度望住佛典嘅，对住个大雄宝殿嘅，即系望住佛典嘅啦。因为韦陀菩萨话佢系金刚就是佛神啊嘛，凡系有人家侵损佛法、破坏佛法，总之对佛法不利，喺度菩萨就碌嗰只眼咧，话金刚宝殿要打噶你喎。佛话冇啊，佢我睇唔过眼噃，佢睇唔过眼咧，你唔使有心，众生系咁噶，你冇法子啦吓，可以消唔得完噶，你消咗呢部分，第二部分都又嚟噶啦。因为有人破坏佛法，先至显出佛法嗰种嘅伟大，唔受人家破坏所影响。阿老实话，我睇唔惯咯，睇唔惯等等都冇问题，你就永远望住我。可能佛系最慈悲嘅，三十以上八十种随形好，相貌圆满慈悲。你成日都望住我，你咪唔会烦恼咯。我做我慈悲。个西毗陀菩萨咧，就永远、永远、永远都系喺呢个天王殿咧，弥勒菩萨嘅背后，就望入去望正对面中间一个花园或者个往生池，跟住大雄宝殿啊，佢就望住佛就系咁嚟啦。人哋即系咧，护法诸天事实系总护佛法。嗱，咁弥勒菩萨咧都有几多故事噶喎？我哋中国嗰啲大寺庙咧，大体上嚟讲都系皮有少嘅。真系独喺个地下住住啊！大体上都系咁嘅，但系好难睇到点解佢坐喺度嘅喎。有就系、是、湖北龟莲寺、汉口龟莲寺，佢个位菩萨真系坐喺度，我都去睇过。可能呢一尊我睇系后来嘅事，系原先个尊可能破坏咗噶啦，呢尊可能新造嘅，真系坐喺度。点解咧？据说若干年代以前。咁嗰啲丛林咧，有啲系子孙制度，有啲系十方制度。嗱，咁啊子孙制度啦，咁啊师兄死咗咪师弟做主持咯，咁啊师傅死咗咪徒弟做主持咯，呢啲就好正常，就子孙啊嘛。外人冇份嗌我犬子孙自有嘅。嗱，咁啊十方丛林咧就唔系咁简单啦。我一个主持年老唔做得或者死咗。我哋选个新主持，就喺呢个两席东西、两席大众同住嘅人，睇佢边个有道德、有学问，可以能够领导大众。但做大和尚都唔系咁容易啦，真系咧冇啲咁多参学，唔能够做得到噶。咁啊，嗰年一个大和尚就退居喎，咁啊，大家咧就。选亲方丈啦，嗱，咁当然有好多方式嘅，有啲就跌杯，即系圣杯嗰啲杯啊，大家都识噶啦。有啲就求签，我平时就唔用呢啲嘢嘅，系选呢个方丈。咁你先喺韦陀菩萨面前选嘅，第一韦陀就大家轮流嚟噶嘛，边个圣杯多或者边个啲好签咧，轮到佢做，冇得争就冇得拗嘅。咁啊，嗰次啱啱就选咗一个咧，新方就系个后生仔，廿几岁嘅后生仔。咁當然好多老住咁嘅後生仔，任你話啦，都係廿零歲，好多住好似住一二三年、四十年都有，即係佢住嘅年歲都比你大啦，係嘛？即係好多啲老人家睇佢唔起，硬係同佢唔合作。我諗下咁啊，喂，我係主持喎，起碼你都有啲道德，咁叫有人負責送米啊、送嘢嚟啊，唔係咁啊，點養咁多人啫？啊，養唔到係我主持嘅責任喎，我冇做冇得喎。所以佢咧就有一種心念，明白咗咧，韦陀菩萨个护法中嘅重要。嗱，大和尚上早晚点咧，要去拜韦陀菩萨噶，一定要去噶，绝对冇得宽容，冇得例外噶。凡系做某叫大和尚， 上早殿，到到三歸依咧，佢就走噶啦，就要拜四聖，其中就係頭菩薩。上萬聖都喺度，就嚟三歸依啦，佢就要拜四聖，其中就係頭菩薩。咁佢覺得自己咧又後生，又冇做冇得，嗰啲老前輩又唔同自己合作，咁點樣生存咧？佢哋日日都拜頭菩薩，求菩薩就咧啊，真係慈悲又保佑我，日日拜嚟又拜，咁啊真係啲人有誠心。有佛有感應，俾菩薩啦，知道啦。咁佢就想去幫佢化啲迷。佢就知道四川上游，即係長江嘅上游就係、是、四川，長江嘅下游就係、是、江池一帶啊嘛。佢就有神通知道四川長江嘅上游有一個做米嘅生意嘅人，佢運到一船米響呢個四川啦，跟住長江南下。苏浙一带去做生意，我嗰晚咧用神通，一飞就飞到个浙江，咪飞到四川啦。嗰、那个米商嗰只船嗰度同米商讲个话，我有件事想同你倾下，又唔得归唔止系咁嘅事，出家人好多冇斋嘅，你可唔可以发心捐啲米俾佢啦？咁呢个米商算好人，佢真系信佛嘅。佢话我捐最容易啊。佢話四川啊，去漢口咧，舊時行船咁啊，撐撐下啲船仔啊，啲好多人都要到喎。咁啊，現實不能夠人果咪點入？嗱，我願意捐啊，我成船捐曬都得。但你話你幫我捐我哋成啲人，咁啊就得。你唔好有份，你用呢個答應捐得噶啦，就運用個神力，一夜之間啊，由四川響長江南下，就去到湖北漢口嗰、那個岸邊嘅灘度。佢就去敲門，你睇到咪有有船係喺岸邊啊？佢過去啲單位，單位翻嚟個嗰個大和尚啊，都莫名其妙咗咁啱係話，佢就係多謝你做菩薩啦。你一睇，咦？呢個做手似唔同樣喎，滿身都係汗，滿身都係水，因為太過辛苦啦，一萬嘅神功運出嚟，全身都出汗。嗯，佢又出做大和尚，你超乎智慧嘅。開入位頭心嘅人拜佢，父母個法問得嚟嘅，因此咧佢就話：係菩薩，你辛苦啦，你從今就唔好企喺度，你坐喺度，一坐到一天啦，永遠都係坐喺度嘅。所以全中國所有咁多嘅大叢林小地方，為就菩薩咧喺佢嗰個地方，湖北歸漢口歸唔知，係菩薩坐喺度我都見過，就算埋咗個頭做身佢都係坐喺度嘅。就多謝菩薩，佢辛苦啦，唔好停喺度，係坐喺度啊！所以呢樣就金剛力士啊，嗰種嘅威力，所以話修成道我係律師，而呢個金剛嗰種嘅威猛勢力、雄伏呢個魔將同埋呢個冤家，個法力圓通就我哋帝觀身心圓速無外流通。嗱，咁啊，上文就係求佛問，從何方便入三摩地？嗱，咁啊，向下咧，過啲公路啊。嗱，咁啊，向下就求佛問咧，成為圓通。咁呢啲問題咧，因為都過咗分鐘添啦，我顧住我都忙到忙足噶嘛嚇。咁啊，聽晚再繼續講，願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若有見聞者，悉發菩提心，盡智一報身，生極樂國。南無阿彌陀佛，我明天晚上再見。